汽车从业未知险，刻苦耐劳未知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今天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危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在上一集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一天之内两次回到医院去探望了那个孩子和那位妈妈。通过了解我知道她叫做舒洁，其实我心里放不下他们母子俩，所以在晚饭过后我又骑上我的小车子跑到了医院再次探访。这一次舒洁似乎并不惊讶我再次到访，她对我了解了彤彤的状况。 刚才彤彤说话了，说口渴，我给她喂了一大杯水。 哟，这可是好征兆啊。哎，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孩子既然知道口渴，说明身体机能没有问题，他能把生理需求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说明思维也没有出现大的毛病。 嗨，你看我说了吧，小家伙会没事的，这下可放心了吧。 嗯，托你吉言呢。 这个时候啊，正是晚上的七点整。 哎，对了，舒姐，你还没吃晚饭呢吧？ 哎呀，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一提醒，我还真感觉有些饿了。 啊，那你去吃点东西吧，我给你看着彤彤。 舒女士看了一眼彤彤，然后看着我，稍微一犹豫，感激地笑了笑。 那就麻烦你了。 舒女士走后，我在她坐的椅子上坐下，看着床上还在静静睡着的小家伙。这个小家伙圆嘟嘟的小脸蛋，红润的小嘴唇，小小的鼻子，睫毛长得有些过分，十分的可爱。我忍不住用手指轻轻摸了摸她的右脸颊，跟果胶的感觉似的，结实而又有弹性。这个时候，小家伙的嘴唇微微动了动，我马上把耳朵贴了上去。小家伙想尿尿了，我从护士站叫来一个小护士帮忙。我抱着小家伙，小护士帮我提着盐水瓶，本以为使点劲儿才能把小家伙抱起来，可没想到小家伙出奇的轻，就像在水中有浮力向上拖着一样。把小家伙抱进洗手间之后，我蹲下把它放在我的左大腿上，正准备给它脱裤子的时候，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我和小护士都吃了一惊。这小家伙竟然自己站了起来，眼睛没有睁开，就跟梦游似的。我和小护士都愣住了。在我的帮助之下，小家伙方便完之后，我把他抱回了床上。 小护士皱起了眉头，看着小家伙说， 哎，这么奇怪的病人还是第一次遇见呢。 我也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出门的时候，小护士回头问我， 哎，对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哦，我是他小舅。 小护士微微一笑，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关上了门。他对我笑，难道我自称是这小家伙的小舅有什么不妥吗？不过那毕竟是个善意的笑，可能是因为见我是一个比较尽职的小舅而给我的表扬吧。舒女士回来之后，我向她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她听后亲吻着小家伙的额头， 嗯，宝宝真乖，妈妈在这儿，妈妈知道宝宝很坚强，宝宝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然后转而对我说道， 谢谢你这么快又过来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不客气，我这来看看自己小外甥，应该的。 哎，小外甥？ 哦，嗨，刚才有护士问我是小家伙什么人，我这也懒得解释了，就随口说我是他小舅。 哎呀，彤彤要真是有你这么一个小舅就好了。 等小家伙醒来之后，如果他喜欢你也不嫌弃，我就认他这个小干外甥。 有你这么一个神秘的侦探舅舅，彤彤啊肯定会高兴得不得了的，那说定了啊。 这个时候小家伙的嘴唇又动了下，舒女士马上把耳朵凑了上去，然后用手掌贴着小家伙的小脸蛋。 嗯，好，妈妈马上去给彤彤弄啊。 舒女士一边翻开手提袋一边说道， 彤彤说饿了，我去给她买点吃的。 哎，你别去了，我去吧，我比你快，这小家伙爱吃什么呀？ 舒女士略一皱眉， 那又要麻烦你了，看能不能找到米粥吧，最好放点糖。 我跑到护士站询问，护士告诉我，医院食堂有专门为不能进应试的病人准备的米粥。等我端着小碗米粥回来的时候，舒女士赶紧迎了上来，接过米粥。 这么快呀，侦探舅舅就是不一样啊。 嗨，没有，我这就在医院食堂弄的。 彤彤啊，能有你这么厉害的小舅，那是他的福气。 舒女士一边说一边舀了一小勺米粥，用嘴唇试了试，然后送到了小家伙的嘴边。 彤彤乖，吃饭啦。 小家伙好像真的听到了舒女士的话似的，微微张开嘴，结果那一碗米粥被这小家伙一口气吃的是一滴都不剩。舒女士给小家伙擦了擦嘴之后回过头问我， 要不要再喂点？ 哎，可以了，白天流了不少血，身体比较虚，最好别吃太多，以免增加他胃的负担。 你懂得可真不少。 舒女士如此接连不断地夸我，无疑给了我很大的自信。我也似乎渐渐认识到，对这个世界来说可有可无的我，某些时候还是有一些存在的意义的。收拾完之后，舒女士多少踏实下来，不再那么忧心忡忡了。我在靠墙的塑料椅子上坐下，她则坐在彤彤病床侧看着我。 你结婚了吗？ 没有。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非常肯定，就像回答你有100万吗这样，没有任何犹豫。 那女朋友呢？ 啊，也没有。 怎么会没有？ 像你这样心肠好、工作也好的小伙子，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 嗨，这真没有。干我们这行的，经常做暗中跟踪调查的事儿，很少与他人正儿八经的接触，所以我这还没遇到呢。 舒女士想了两秒钟，微微低下头，然后把几缕散落到脸颊的全发捋到耳后，说道： 今天帮了我这么大忙，现在又是彤彤的小舅，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那谢谢了。 哎，我可不是开玩笑，我认识一个心地好、长得也不错、又做得一手好菜的小姑娘，有机会介绍给你，你们肯定谈得来。 哎呦，这么好的姑娘还没被有钱人抢走吗？ 哎呀，她可不是那种势利的女孩子，不少有钱有势的人追过她，都被她回绝了。 哟，那这么有个性，你怎么断定她跟我谈得来呀？ 嗨，感觉呗，完全是毫无理由的感觉。你们俩呀，都有不俗而且相通的地方，但若要我把这不俗且相通的地方用语言说出来吧，我又说不出来。当然了，这也可能只是一种错觉，一种由我内心对你的好感和美好祝愿而形成的主观错觉。哎，不过你们当面交往几次就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了。 行，既然您说这么玄乎，有机会我一定会会的。 这样说完之后，我们便没有可继续说下去的话题了，一下子沉默了下来。沉默慢慢的越来越凝重，我突然觉得有些尴尬起来，毕竟我们这才刚刚认识不到一天呢。一会儿之后，我打破了沉默。 舒姐，您今天晚上就一直这样守着？ 啊。 舒女士摸着彤彤的小脸蛋回答： 我要陪着彤彤。 那我去叫护士给您拿一张行军床过来。 啊，不用，躺下肯定也睡不着。 舒女士偏过头，眼睛里又开始浮现出担心的神色。 你先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呢吧。 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9点整了，确实该走了。再待下去，对一个刚相识这么短时间的陌生人来说，确实是有点关心过头了。从医院大门出来的时候，一抬头正好瞥见医院东面不远处的那座望归山。细想一下，已经好久没有去那儿了。我跨上宝马，一路疾驰向他驶去。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胡依依和胡博士这边，上午9点10分，飞机准时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出了候机大厅，徐少校带着胡博士和依依直接来到了停车场，在一辆深蓝色别克商务车前停住。徐少校打开了后备箱，放进了行李。从停车场出来，不一会儿便进入了高楼林立、人潮涌动的繁华商业街。徐少校戴着墨镜，稳稳地驾驶着别克车。依依紧贴着车窗，睁大了眼睛望着车外的全新世界。三层的立交桥纵横交错，望不见顶的高楼鳞次栉比，高楼身上巨大的显示屏里播放着各种色彩鲜艳的视频广告，底层橱窗内陈列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橱窗前走过穿着露脐装的时尚女子和 T 恤上印着各种图案文字的男孩，还有不少各色肌肤的外国人，这些都是以前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现代大都市的画面。这里也是依依将来大学毕业后想去的地方。 在这之前，依依还曾担心自己毕业之后能否有机会来这样的大都市工作生活。可是现在，由于这次突发事件，他已经身在以前所向往的地方了。胡博士则一直直直地望着车窗前方，从上飞机他就一直在心里琢磨着研制那个特殊眼镜在理论上的可行性，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任何的入口。胡博士，你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名字和新的身份。徐少校从副驾驶席上的公文包里抽出一个塑料文件袋，递给后面的胡博士。这是你们新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现在，胡博士叫杨怀，身份是大学退休教师，依依叫杨飞，身份是小古董店老板。你们俩现在仍然是爷孙关系。杨飞的父母半年前在一场空难中丧生，我是杨飞的舅舅，叫尚文明，在上海做古董生意。你们平时最好尽量少与陌生人接触，万不得已接触时千万别忘记自己的新身份。胡博士和依依把徐少校的交代牢牢记在了心里，他们都期盼着这新的开始，同时又期盼着这一切能早日结束。一个小时之后到达目的地蓝天小区，到小区大门口的时候，徐少校按了一下喇叭，然后摘下墨镜对看门大伯点了下头，看门大伯微笑回礼，打开门放行。车子绕过一个大花坛后，在一栋十层的灰色住宅楼前停住，楼的侧身上写着106。下车之后，徐少校带着胡博士和依依走进了一楼大厅，在大楼管理员的值班室窗口前停住，一位50多岁的老太正戴着老花镜坐在值班室里看报纸，他就是管理员，他姓鲍。鲍大姐，鲍大姐。徐少校轻轻敲了一下窗户玻璃打招呼。老太太摘下了老花镜，看清是徐少校后，满脸笑容地从侧门出来，好像跟徐少校很熟的样子。哎呀，小尚啊，把他们接过来了。鲍老太是位身材圆鼓鼓的慈祥老太。啊，是啊，这是杨叔，这是菲菲，这以后还请多关照啊。徐少校依次指着胡博士和依依向鲍老太介绍。哎呀，不用客气，住进这栋楼那就是一家人了。鲍老太说着看了一眼胡博士，微微点头，然后盯着依依上下仔细打量了一遍之后说道，哎呦，这菲菲可真漂亮哎。依依有些害羞地笑了笑，以前听说这上海人比较排斥外地人，对外地人都很冷漠，可鲍老太却让他感觉很亲切。徐少校带着胡博士和依依一行三人乘电梯上到了5楼。这栋住宅楼每层楼只有门对门2户人家。徐少校打开了502室的门，草绿的地毯，雪白的天花板，水晶吊灯，朱红色古香古色的茶几照着毛茸茸棉巾的沙发，沙发背面墙上挂着一幅颇大的草原木板画，通透的落地窗，大大的阳台。看着这么漂亮的新家，依依的心里划过一阵短暂的喜悦。整套房子3室1厅，一厨2卫，家具电器是一样不少，厨房里的厨具也一应俱全。只是让胡博士和依依有些不解的是，这屋子里边什么都是新的，只有几件大电器却显示出历史的痕迹。这里刚重新装修过。 徐少校说着推开了一间房的门，里边就一张书桌和一把转椅。这间是胡博士的工作室，其余两间是你们的卧室。这间房的空间比较大，将来可以放实验设备。四面墙和门都加装了隔音材料，可以完全阻隔住120分贝以下的声音。回到了客厅，徐少校从电视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大块头的对讲机和两部小巧的手机。这个对讲机可以分调频通话。徐少校跟胡博士和依依介绍道，每分钟调频一次，以防止被人监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用这个与我联系，不用拨号，直接按通话键就可以。我就住在附近，开车5分钟就能赶到，平时在外边就用手机联系。这手机也有房监听功能，还装有跟踪定位，即使没电了，我也可以随时知道你们的准确位置。家里的座机也开通了，不过建议你们能不用就不用。说完又从柜里拖出一台小巧的传真机，这是特制密码传真机，胡博士可以用这个与田将军互传文字材料。这里生活也比较方便。徐少校接着把博士和依依领到了阳台上，指向东面。出小区右拐100米有一个菜市场，再过去几十米有一个大型超市，缺什么东西基本上在那儿都能买到。他说着把一张信用卡递给了依依，这里面有足够你们用的额度，尽管用。我现在带你们去外面吃点东西，然后带你们去店里看一下，店离这儿也很近，走路10分钟就到。在小区门口的一家饭馆里，徐少校特意点了不少本帮菜，可胡博士和依依几乎没动筷子，完全没胃口。徐少校见状说道，胡博士，你们的遭遇我深表同情，您和依依现在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是您的同事和依依的父母现在都还在孤舟里等着您去营救呢。将军交代了，这是一场长久战，我们现在必须首先保重好自己的身体，这样才有可能下一步计划和打算。您和依依尽量吃点吧，就算为了他们啊。听了徐少校的这番话，胡博士和依依忍着焦虑和难过多少吃了一些。吃过饭之后，徐少校带着胡博士和依依来到了一条古董艺术品商业街。商业街紧挨着黄浦江西岸，地上铺的全是青石板，两旁全是晚清式样的两层木楼阁，空中飘着各式各样的幌子。整条街不长，可以一眼望到头，也不宽，最多能容2辆小皮卡并排通过。由于刚过午饭时间，街上空旷的几乎可以跑马了，徐少校带着胡博士和依依在最东头的一间有镂空窗户的店铺前停住。徐少校打开了牌门，然后把钥匙交给了依依。店里面积不大，30几平方米，靠墙的几排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茶壶、花瓶等古董。这些古董都明码标价，营业执照也都齐了，只是具体店名还没拟定，这个是特意留给依依自己取的。三人在店里待了一会儿之后，重新返回了蓝天小区。在楼下，徐少校问，不知胡博士对这些安排是否满意啊？ 很满意，很满意，真让你费心了。你们军人办事就是干净利落，也很细心周到。 啊，您过奖了，这是我的工作，希望你们在这里一切顺利，无论有什么需要都可以随时联系我。 啊，好的好的。 交代完之后，徐少校随即驾车离去。胡博士和胡依依能否适应他们在上海的新身份呢？